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奔；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京韵大鼓、京东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烙亭大鼓，一上来您听我跟您说了这么多大鼓的名字，您肯定特别纳闷，这王毅到底要和我们说哪种曲艺形式啊？您别忙，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系统介绍过很多大鼓的起源和流派等专业知识了，但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个大鼓最初的来源是什么。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我们的岁月风云单元，我们就和您说说风靡全国的鼓曲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当然截至到今日，这古曲到底是怎么来的，古曲界也没有一个定论，因为并没有文字对古曲的起源做过记载。不过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对古曲的起源呢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我们也觉得比较可信。这个传说是这样的，古曲艺人供的祖师爷是周庄王。为什么供周庄王呢？传说在公元前696年，东周庄王继位，他十分孝顺自己的母亲，每天上朝料理国家大事以后，回到后宫总要把这些国家大事一一的讲给母亲听，并且呢征求母亲的意见。这位周庄王的母亲呢年事已高，听儿子讲述这些朝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听着听着就容易犯困，一会儿就睡着了。周庄王十分为难呢，给母亲讲吧，他老人家睡了；不讲吧，其实母亲又想听，怎么办呢？最后，周庄王想出一个办法，他找来一面鼓，在给母亲讲述事情的时候，说上几句就打几下鼓，一边说是一边打鼓，他母亲呢就不困了。这样他才能够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讲清楚，然后再听母亲的嘱咐。这个故事流传下来，人们都说打鼓说故事是周庄王创造的，后来的古曲艺人就把周庄王当作祖师爷来供奉。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传说，历史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已经无从考证了。好，我们来听一段京韵大鼓吧，这是已故白派传人赵学义的演唱《赠帕题诗》。 青梅 出个样儿来呀，我是哄他们往来传。 明白了这番话，一时间公爷无言，泪连连，半晌说出一句话：“你可都改了吧。”千言宝玉说：“妹妹请把关心放吧，我就是为这些个人儿啊，生死也心甘。”这时候院中传来了凤姐儿的话语，林黛玉急忙站起，绕过床边，那宝玉一把拉住说：“为什么要走啊？”黛玉说：“你看看呢，我脸上的泪痕还没干，此事倘被别人见，岂不是拿咱们二人做笑谈？”宝玉点头说声是，急忙放手再拦。林黛玉走出后院，笑相转， 没有来由。 送两条绢帕问问安。那晴雯匆匆来到了潇湘馆，黛玉此时正要安眠，听说是晴雯前来送绢帕，心中猜测了老半天，接过来一看是宝玉的旧绢帕，气揣度灵心归心，不了全对晴雯说，放在这里回去吧，叫丫鬟不解其缘。看他嫌疑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带给您欢乐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在我国的传统艺术当中，最为流行的是京剧和相声，它们虽然起源不尽相同，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经过侯宝林大师的改造之后，相声和京剧的联系那就更加紧密了。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段子《文昭关》就和京剧有一定的联系。文昭关呢，又名一夜白须，取材于东周列国志，讲的是春秋时期伍子胥逃离楚国要过昭关，当时楚国上下是画影图形捉拿他，幸好有位东皋公收留他，还要帮他出关去找人想办法。但是这位东皋公去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回来，一连七天，伍子胥是又急又愁，导致头发和胡须全都变白了，这样一个故事。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由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文昭关》。 您对京戏喜欢看吗？ 哎，我是最喜欢看京戏啊， 应该多看。 哎，最近我还看了两出好戏呢。 什么戏？ 一出是杨门女将，一出是满江红。 好啊，这都是好戏啊。 好戏啊， 青年演员他们演的。 是啊， 好。 嗯， 现在这青年演员真是了不起。 真是 啊，那个杨门女将呢，多好啊。 啊， 每一个角色都是演的那么精彩。 不错 啊。 嗯， 满江红也好啊。 是啊， 满江红这老生叫孙悦。 不错， 余派老生啊， 啊， 那个味儿那真浓 啊！您说是唱上，您说是念上， 是做派， 真好。 那个表情 啊 啊，对内容的掌握， 嗯， 都好。 是， 好戏， 好。 我听这个《满江红》最过瘾 啊！ 我喜欢听老生戏嘛。 是 啊，余派老生， 人演的好啊。 嗯 嗯， 这个剧本他改的也好。 是 啊，岳飞眼看要打过黄河了 啊。 把金兵打退了。 是啊， 啊，哎，在这个时候，朝廷来了旨意， 哎， 调他班师回朝。 不错， 他拔营起寨要走啊。 那是。 哎呦，老百姓都来了，不让走啊。 你看， 你可别走。 嗯， 你要一走，这我们怎么办呢？ 说的是。 那么佘太君也来了吗？ 是。 佘太君跟岳飞就说呀：“你要一走啊，金兵回来呀、啊，我们就遭了殃了。 我”我说：“哎，您等等吧。等等”那个岳飞怎么跟佘太君聊上了 啊？他不是岳飞要走吗？他急了，所以他就来了，明白这意思吗？ 哎呦，我您这是哪出啊？这是 啊？ 您这说的什么戏？《 满江红》嘛？ 这《满江红》里头哪有佘太君呢？ 你这岳飞要拔营起寨，他们来了好些人给挡住了，就跟他说那个意思，他们俩一块唱半天呢。 这，哦哦。您说跟岳飞一块唱的那个老太太呀？ 啊， 那是老百姓啊， 不，佘太君在杨门女将里边，他演佘太君嘛。 这，那您也别搁一块儿说呀。 我这两出戏不是前后部， 这是哪儿的事情啊？这两出戏不是一码事啊！ 啊，对了，那老旦也不错， 那老旦好、啊， 就是杨门女将演老旦的那个。 是啊， 青年演员 啊 啊。比您年轻的多。 哎，是比我年轻的多， 不到20岁。那个戏演的那么好 啊， 解放以前您哪儿看这个完整的艺术？ 那倒是 啊。 哎， 那阵你看京戏啊，光杆牡丹。 哎，什么叫光杆牡丹呢？ 就唱那主角一个人， 可不是吗？ 你说这角好， 嗯， 你就听他吧。 是啊， 头牌角。 哎， 其余的配角二排三排啊还能看。 哦， 那底包啊那就没法看。 底包 并不是那些人没艺术。 嗯， 唱主角那个一出戏400块， 一出戏就挣400。 来、哎、来个家院的门子啊。 哟，那挣多少钱呢？ 1.2块， 才挣1.2块。 哎， 哎呀，这挣的太少了。 你别瞧这1.2块还不容易呢。 怎么 还得比那主角会的多呢？ 啊、 嗯、什么戏都得会挣这1.2块。 什么戏都得拿得起来。 哎，

他呢当时已经是名角了，所以态度上有点傲慢，这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呢、啊、大家就想跟谭鑫培开一个恶意的玩笑。于是有人买通了谭鑫培的随从，把他的佩剑换成了挂刀。谭鑫培登场的时候已经发现剑被换成了刀，但是他仍然从容登场。当他唱到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的时候，改为过了一招又一招，心中好似滚油熬，腰中空挂二尺刀，眼前的仇人杀不了，从而博得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说完了这个小故事，下面就让我们接着将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文昭关》咱们一起来听完。 还有一次我听《文昭关》出错了、 《文昭关》怎么也出错了？ 老生戏啊。 啊，是啊， 这戏也不好唱、啊、 是吗？ 啊，卖唱功。 哎， 头一场戏下来， 嗯， 您想能唱这戏的那都是头路角。 是啊， 头场戏下来呢，它中间有这么一段休息一会儿。 哎，对， 其实这个休息就可以带着全套东西， 哦， 找个凳儿那儿坐会儿休息休息。 是是， 马上就又上了， 这没有多大时间。 哎，有的这个演员呢，他摆谱， 哦， 要这派头。 是， 头一场戏下来了， 嗯， 到了后台，把胡子摘下来， 嗯， 放在旁边，他挎着宝剑呢， 嗯， 哎，宝剑摘下来，叼个跟包的， 哦，跟包给拿着， 跟包拿着。等二场戏上的时候呢、 嗯、 自己拿着洋口到上场门那会儿这么一挂， 哎， 这把宝剑就掖好了。 是， 哎，出去了， 嗯，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出去唱。 对， 这一天呢就是这样。 是， 带些胡子来，宝剑交个跟包子， 哎， 快上了。 嗯， 忽然间这跟包子肚子疼。 你呀，怎么话？嗯，这肚子疼得厉害呀、 啊、哎呀， 嗯， 不行， 嗯， 我得上厕所。 哎呀，你这时候， 你想这胡子需要上啊。 是啊， 怎么办呢？ 嗯， 我托付个人， 哦， 把宝剑呢就挂墙上。 嗯， 托付谁呢？哎，跟前有王三。 哦， 他是管锅炉的。 啊、嗯，管锅炉的。 哎，老王，你给帮忙，我得上厕所、嗯，我肚子疼得要命。 哎， 回我们角上的时候，一指墙。 嗯。 你给挂上， 挂上。 你看这老王啊，他虽然是在戏班这么多年， 嗯， 他就管烧锅炉。 是， 这班事情他不懂。 嗯，别的事他没干过。 像你跟人家问问呢、 啊，对了，打听打听啊。 他也不，啊，行行行，你去吧。 哦， 甭管，交我了。 我交他了。 什么事就交给你了。这位走了。 嗯， 眼看这儿上台了。 是。 老生拿起胡子来，往上场门这儿走。 哎， 王三，走。哦，得挂了。 对呀、 啊，他一看墙上好些东西， 都有什么呀？ 有斧子， 嗯， 有护手钩， 嗯， 有铜锤，有宝剑，有腰刀。 哦， 得挂哪个呀？ 他也不知道挂哪个。 像你不知道，你问问人家。 是啊， 最可气的是，他看着哪好玩，要给挂哪个。 那么他看着什么好了？ 他瞧那斧子不错 啊。 嗯， 怎么样？ 对了， 给挂上。 不行，这玩意儿是掖的。 哎，这斧子它没钩啊。 挂哪个呀？ 挂什么？ 一瞧刀不错 啊、 嗯、他把刀给拿过来了。 啊，这 挂上 腰刀了。 伍子胥呢，这禁锢了，戴瓤口了。 哦，戴胡子。 哎、 嗯、 往出就走。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唱。啊， 这地方还有唱。 扛嘞扛嘞起嘞扛。 嗯， 唱那么几句。 嗯、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哎，是这么几句。 是是。 嗯， 等他出去了，他这挎刀他不知道。 嗯，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唱。 嗯， 哎， 唱。 他一叫板。 嗯， 台下观众人熟悉这个戏。 是。 嗯。我说、啊、 嗯， 今儿什么戏？ 嗯，文昭关呢？ 不对吧？ 怎么 改戏了吧？ 改了。 文昭关出来这是 伍子胥啊。 伍子胥应该带宝剑 啊。是 怎么带腰刀了？ 哎呦， 看戏的 瞧出来了， 这是改沙庙了，是怎么着？ 怎么沙庙了？ 沙庙那韩琦不是挂腰刀吗？ 这您给俺错了。 这位一看不对了，这位给叫了个道好。 好、哎，这位叫道好的，他懂行。 是啊，老生一听也懂了。这是道好。他往台下看，谁给我叫的？他这么一看呢，他这个手就摸这个剑瓣。 对， 他一摸呢，他就有了感觉了。 感觉什么了？ 宝剑那瓣是直的，前边是云头。 对， 腰刀呢，那瓣是弯的。 不错， 前边是个圆疙瘩。他这么一摸， 自己感觉出来了。 怎么弯了？下雨反潮了， 没听说过。 往下一摸就更明白了。 怎么？ 宝剑鞘窄呀，腰刀鞘它宽呢。 就甭管它了，就唱吧。 那怎么唱啊？不能唱啊。 怎么不能唱啊？ 你想那唱词里头有宝剑呢。 啊，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对，有这个剑。 你要唱腰中枉挂三尺刀，它不合辙呀。 对呀、 这怎么办呢？ 那怎么样？ 哎，人家有办法，现编词儿。 现编词儿， 他把挂刀的这个理由唱出来了。他这几句编得好。 这可真不容易。怎么唱的？ 是这样。哎，心说我们这跟包里边干嘛？ 这说 怎么给我弄了刀了？ 行了，那就唱吧。 唱嘞唱嘞切嘞唱。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焦，一路的盘费都花了，买了宝剑，我买了一把刀。 这卖了。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和郭启儒版的相声《文昭关》。侯宝林和郭启儒从1940年起开始合作，两个人捧逗默契，相得益彰，合作长达20多年，在同行中比较罕见。那么您想知道他们抬杠的时候是什么样吗？好，下面咱们再欣赏一下他们二位合说的相声《抬杠》。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怎么着？你干什么？ 相声。 相声 啊？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啊？怎么吃 啊？ 一半打卤一半炸酱。 好啊，好啊。 怎么样？ 给我来两碗 啊。 两碗。 来两碗 啊。 相声啊，不论碗 啊、论斤。 哎，也不论斤呢。相声是论段。 论段。 哎，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哦，你这买鱼来了？ 你不说论段吗？ 相声它不是吃的。 干嘛的？ 是听的。 听的 啊？ 怎么听？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拿耳朵听啊。 拿耳朵听。那行了，听你一回。 你把手拿下来吧。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你不是听吗？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随便听就行。 哎，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预备什么了？ 这位所跟吃干什么？听完了吧？不给您什么吃。 那干嘛听啊？ 哎，还得跟您要钱。 跟我要钱？ 哎， 那行啊。要多少？ 这倒是随便 啊， 有您多给啊，没有您少给。 来，三块行不行？ 行啊。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100块行不行？ 一百 啊。 那好， 100块啊。 哎， 100块交给你啊。 哎， 找个保人呢。找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多少钱西去？ 你这放账来了 啊？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啊？ 哎，当然有好处啊。 有好处 啊，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什么好处？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这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哎， 没米呀、 那你笨去呀、 这叫什么好处？ 就这么说吧。 怎么说？ 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什么味儿？ 这